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早晨有轻雾，阴有小雨，山区局部地区会有弱雷电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有阵雨天气，路面比较湿滑，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已经排到了望河桥。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望河桥。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首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您安排播出健康守护在身边，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在我们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底在这一年当中发生了哪些变化，能够给我们提供哪些贴心的服务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北京海淀区。海淀区既有中关村上地产业园这样的年轻人聚集区，同时又有永定路、马连洼等退休老年朋友多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对于社区卫生服务需求肯定不同，如何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人群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有病早治疗，无病早预防。签约家庭医生，怎样才能够帮助您做好健康管理？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为您邀请海淀区委卫生工委副书记、区卫生计生委主任李进涛，海淀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主任王洪波，海淀区青龙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张威，以及海淀区青龙桥街道香红旗居委会签约居民关平山做客直播间，跟您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海淀。 透明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海淀。我们也再次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淀区委卫生工委副书记、区卫生计生委主任李进涛。李主任，首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是海淀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的主任王洪波，王主任也欢迎您。 主任好，大家好。 还有海淀区青龙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张威，张大夫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 还有就是海淀区青龙桥街道镶红旗居委会的签约居民关平山关叔叔，关叔叔今年已经60多岁了，也欢迎关叔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今天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社区卫生服务在海淀区到底开展的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特色和贴心的服务能够让海淀区的居民感受到这样的我们说便利。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您如果是海淀区的居民，在平时日常的这种看病就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对于社区卫生服务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平台，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凤凰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和新浪一直播等多个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和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您可以发送弹幕直接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这说到海淀区，大家伙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中关村了。在海淀区其实不光有中关村，还有现在上地也算是这个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的一个地区。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聚集了很多高新技术人才，也就是说很多的年轻朋友会选择在这些地方工作生活和学习。也想问一问这个我们的嘉宾，那海淀区其实不仅有这样的中关村、上地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也有一些老年朋友比较多的区域，那么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不是也提出了不同的这种要求呢？李主任跟我们说说。 好，好，谢谢。海淀区啊，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区和中关村科学城，这个定位啊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么这几年呢，为做好区内的高新基础企业的人才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服务好中关村科学城的建设，那么我们在整合区域医疗资源方面呢做了很多尝试和创新。一个是呢，以海淀医院北京市海淀医院为代表的这个开通了创客健康直通车进驻了中关村的西区。畅通呢创客群体的就医通道，实现呢一站式的服务，满足创客群体的深层次的医疗需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以青龙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代表的一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么一方面呢，这个携手医联体专家组建的这个家庭医生这个团队，那么进驻啊这个园区啊，走进啊像百度啊、软通、动力啊等这个企业，开展啊白金十分钟的宣讲，徒手心肺复苏的这个操作演练，还有呢外伤包扎的固定的这个方面的培训。同时呢，我们呢这个团队呢了解这个员工的年龄结构、健康状况、工作状态和他们的健康方面的需求。也和企业的相关领导进行了座谈，那么共同协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啊这个内容方式这个还有相关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那么我们坚持呢主动服务预防为主的原则，为高新基础企业的员工提供了长期的协同的一个健康管理。 听出来了，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一般认为这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更多的可能会面对的是一些比如说老年朋友他的这种慢性病啊、多发病，但是在中关村或者说上地这样年轻人比较聚集的地方，我们推出了更加有特色、更加针对于他们的这种服务。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看到新闻报道说有的这种年轻人加班加的特别多，出现过劳死的情况，我们有这种徒手的心 肺复苏的这个训练，而且呢还有一些突发的这种外伤的状况，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其实和我们说这种慢性病多发病的这种处置还是有区别的，有自己的特点。那也想问问张大夫，您所在的这个青龙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您平时接诊的这个社区居民，他的人员结构是什么样的？是年轻人多还是老年朋友多？ 我们辖区的居民呢，来自大院大所的比较多， 嗯， 然后有中央党校，也有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 嗯， 当然呢还有一些干休所的居民， 嗯， 在门诊上呢以中老年朋友多一些，然后疾病呢是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会为主， 嗯 嗯，对于我们辖区的这种高新科技园区的企业呢，我们团队呢也会进行一些健康管理服务， 嗯。但是还是我们说日常接诊更多的是中老年朋友，那对于他们提供的服务肯定和给这些我们说高新技术企业的年轻人提供的服务得有区别，得不一样，嗯，那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像中老年朋友如果去了青龙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可以享受到哪些针对他们比较有用比较贴心的服务吗？ 嗯，其实来我们社区的不光有中老年的朋友， 嗯， 还会有一些0到6岁孕产妇， 哦， 嗯，所以呢我们的服务呢其实是涵盖了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还有呢就是现在推进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嗯， 那么基本医疗呢其实就包括了一些多发病、常见病还有慢性病的这种诊治，还有呢就是这种转诊服务，但是这个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呢是涵盖了14项，它呢是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疾病，然后给予相应的健康管理，比如说包括了0到6岁儿童的健康管理服务，也包括了孕产妇的健康管理， 嗯， 还有老年人的健康管理。那么病种呢，慢性病呢包括了高血压和糖尿病的一个慢性病的管理， 嗯，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呢是从2010年开始呢我们开始的，一直到现在呢，然后再继续推进。 嗯，所以说这个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这种服务对象。那接下来我得问问关叔叔，关叔叔就是一个签约的居民，我就想问问您，在社区这个卫生服务中心签约之后享受到了什么样的服务？刚才张大夫说了，说有各种慢性病的这种慢病管理服务，这个管理服务您觉得贴不贴心，满不满意啊？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不满意的，您今天都可以好好说一说 啊。我是典型的两高患者， 嗯，哪两高啊？ 高 血压、 高血糖 啊，哦！ 我高血压有15、16年的历史了。 嗯， 高血糖啊，时间更长一点。 嗯， 在这个没去社区医院之前呢，一般都到去大的医院去。 嗯， 就是很多医院，是中关村医院、海淀医院，这都是我们地区医院。 嗯， 又在中关村那儿嘛。后来到那儿看病，就感觉呢，那个也。既然是看病，也是例行公事，每月去开药。 啊， 早上起来老早去了，挂上号候诊，还要等着 排队 到你这儿。到了你这儿之后呢，先开一个化验单， 嗯， 去化验去， 嗯， 化验回来，医生一看，就说你这血糖高啊，你还得注意，要不然那之后得如何如何， 嗯， 吓我一顿，哎，这样呢。完了还有可能看这个餐后血糖， 嗯， 那要等2个小时 啊， 哦，哎，看完这病大半天了，关键起早不怕还得挨饿呀， 哦，因为要验血， 验血之前不能吃饭， 嗯， 所以说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几乎没变过 啊，哦，老得往这医院跑， 一个月去一趟。 嗯，而且我看了说您家在这个镶红旗这个地方，嗯，它离您刚才说的这个海淀医院什么的，这只能坐公交车，门口也不通地铁。 对对， 嗯， 那会儿还在上班嘛，离那儿近。嗯，后来呢，我就去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嗯， 当时我去的时候也很好奇，我看门口那宣传呢，宣传告诉什么什么家庭医生签约。 嗯， 这是个新东西，我没听说过。 啊， 嗯，后来我就进去了，进去了。正好张大夫接待了我 啊， 而且都在搞宣传，就跟我说了说这情况。我说这个也不错啊，我说那就签吧。 嗯， 既然有人管还不好吗？哎，当时我还挺高兴的。 嗯， 说这回我也有自己的家庭医生了啊。哎， 那就 签了。之后呢？之后我再看病，就基本上都找张大夫 啊， 哦，因为他给我看了很长，签约之后看了很长时间了。 嗯， 因为他为什么找他呢？ 他了解我的病情，知道我的情况，对调整我这个各种药物得心应手。 嗯， 哎，这样呢，在那儿一直就看下去。 哦， 而且当中呢，为了增加我们的这个健康知识呗。 嗯， 他也经常给我打电话，关叔叔来，在这参加一些活动。好嘞，我就去了。去了到他那个地下室有一个活动中心， 嗯， 活动搞的是非常丰富。 都有什么活动啊？ 我跟你讲讲啊，也有糖尿病小组的， 啊， 哎，健康知识讲座，还有高血压小组的， 嗯， 这个什么这个互动，大家在一起畅谈这个怎么预防高血压，什么少吃盐啊，多运动啊，哎，还有人搞些什么有奖问答呀。 嗯， 搞个智力竞赛吧。智力竞赛，我这脑子不成，我老落后。 但是这知识咱能学到， 知识学到。 嗯， 还时不时的到户外搞活动。 嗯， 因为我们的地方离颐和园很近。 嗯， 完了就组织这帮上点年纪的什么老头老太太去颐和园玩去。 嗯， 我开始以为就是去玩呢。 嗯， 结果到里边不是那回事，找一个空场。 嗯， 哎，大家站队，教我们做操 啊， 跳操。健身操， 嗯， 做完了出一身汗，完了带队的医生让我们静下来给我们讲，就是一些常见病的这个预防知识啊，哎，其实我们也运动了，也玩了，也长了很多的见识， 嗯， 完了大家在徒步围着昆明湖走半圈， 走一走， 就回去了， 嗯， 哎，这个 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我们说都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运动就是我们需要在生活方式当中进行改变的第一步。这医生在潜移默化当中把您的生活方式先给您纠正了， 没错啊，你不想去都不行，啊，他叫你去啊，其实挺高兴的事儿， 嗯， 后来有一年啊，大概是2015年， 嗯。 因为我在看病的这段时间啊，我是每个月去定期去拿药， 嗯， 一个月一次，不能说雷打不动吧，差个一两天， 嗯， 有一次2015年夏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那海边那一朋友那儿开张了，那个一个 就去外地 啊，去海边旅游去了，我走了，我刚到那儿两天，张大夫电话来了，我说什么事儿，老关同志，你干嘛去了？啊，怎么来没开药啊？是有什么事儿啊？还身体不舒服？我说你盼我那儿好好不好？哎，这样呢，我说我啥事儿没有，出去玩去了。 嗯， 去海边了。他说哦，那好，完了就嘱咐我，你该带的药带了没有？胰岛素带了没有？我说带了，我要不带不是等着挨说吗？是吧？后来就叮嘱我，在那玩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完了要注意身体，完了呢还要别累着， 嗯， 你这个药啊要定时吃，胰岛素定时打，尽量别间断，间断时间长了对你这个病啊肯定会有反复的， 嗯， 我说行，我记住了，完了祝你玩的开心， 嗯， 哎，就聊了。我就想啊，张大夫这个医生啊，你想想我跟他非亲非故， 嗯， 他能想了你，我儿女想不到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他想到了， 嗯， 他做到了，他是一个非常心细的人， 嗯， 啊，那我到时候不去，他系统里边他能找出来， 嗯， 哎， 也就是说签约了这个家庭医生之后，您就感觉这身边总有一个人牵挂着您了。 所以我感觉我非常幸运，能碰上这么好的一个家庭医生， 嗯。 完了呢，有的时候呢，我给他打电话问问，就说我这有什么事儿，他会第一时间来回答我的问题，哎，帮我解答。有时候熟了之后，我把我的家人的事儿、家人的健康有什么出现什么状况了 问题， 我也问问他。 嗯， 其实都碍不着边的事儿，他也很认真的告诉我， 嗯， 给我出些主意啊，说不行就过来看看呗。 嗯， 哎，你说这样的医生真是不可多得。 嗯， 所以我非常幸运，有张医生做我的家庭医生。 好， 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呢，代表我个人对张医生表示感谢。 听得出来，这关叔叔对于 张大夫所提供的这种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还是非常满意的哈。但是我想问问这个张大夫，因为我们知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肯定不止您一个大夫，肯定作为这个居民的健康守门人也不止您一个，是因为您的这个个性比较好，本来就比较细心，所以做得这么好，还是每一个家庭医生都可以像您一样做得这么贴心，成为我们说居民的这种贴己人啊？ 嗯，其实说我细心吧，我在生活中还真不是一个细心的人。但是呢，在这个诊疗中呢，确实呢，对患者的这种关心呢，是一种责任。 嗯， 而且呢，对于我们的，全科医生，我相信肯定不会是我一个人这样。 嗯， 我们所有的全科医生都是有一颗责任的心，因为在长时间的这种诊疗关系中，跟患者形成了一种非常稳定的这种医患关系。 嗯， 对于他们来说呢，我们可能是一种依靠，对于我们来说呢，把它当成一个朋友。 嗯， 时间长了以后呢，会有多一些牵挂。比如说像关叔叔刚才说他不来了，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会想起为什么关叔叔最近没有来呢？ 嗯， 会想着给他发个微信，会 问问 对 到底怎么了。 对，然后心里会有一种踏实。然后对于其实我们在门诊上许多医生都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在进行一些治疗方案改变的时候，对这个患者的牵挂会更多一些，有可能会每天都会给患者打电话，然后问他最近的血压和血糖的情况。 嗯，那这样贴心的服务，刚才您介绍完了之后啊，我听完觉得作为一个患者，我肯定是特别满意的。但是如果我作为一个医护工作人员，我肯定会说，这跟我日常的工作相比，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的工作量。原本有一些不是我必须每天要做的事情，但是签约了这个家庭医生之后，有好多事儿，别人没有要求，领导不要求，但是我得自己要求自己了。会不会给自己觉得，哎呦，这担子加重了呀？ 肯定会觉得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呢，其实这种，关心吧，或者说这种责任，其实是更有利于我们对患者的这种健康管理。 嗯， 因为我们在我们这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我们不会只关心他的疾病，比如说像关叔叔这样的患者到了三甲医院这种综合医院，我是一直这样认为，他只能是解决一个当下的问题。 嗯， 而对于来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我们不仅要关心他这个病，我们还会关心他这个人，以及他的一些家庭的情况、工作的情况。 嗯， 所以呢，如果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的话，对于我们日常这种诊断，或者说对于这个人的一个健康管理是非常有利的。 嗯，那也想问一问这个王主任，作为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的主任，您肯定管了很多像青龙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那像这个张大夫说了，他们所提供的这些贴心服务，是不是在海淀区其他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依然可以让我们的居民朋友享受到呢？ 是的。刚才张大夫也讲了，就是他的这个职责，他的责任。 嗯， 其实我们对这个各个社区服务机构也是这么要求的。 嗯， 我们今年开展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我们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要求就是各个机构呢要做好真正的让老百姓呢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这个我们的家庭医生的服务。 嗯， 提高他居民的获得感。 嗯，也就是说其实能够提供这样贴心服务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嗯， 在海淀区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为大家伙提供这样的贴心服务。 对的。 现在如果您生活在海淀区的话，就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像关叔叔一样找您附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一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吧。 嗯， 关叔叔刚才提供说到的这些服务，您签约了之后也都能享受到。 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很多听众朋友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有听众朋友说了，说那个海淀区呢有很多的部队大院，还有很多的这种高校。据他了解呢，这些部队大院和高校啊，有一些是有自己的医院的。说这些医院有没有可能也纳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学校医院和部队医院有机结合起来，共同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服务呢？ 是的，那个，多年以来啊，海淀区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一直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那么呢，也结合着海淀区的一相关的特点，海淀区呢，应该说过去的海淀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是 由笔杆子、枪杆子、秤杆子、杵杆子组建起来的，或者说这个在一块儿共同生活。笔杆子呢就是我们的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枪杆子呢就是您说的 部队大院。 那么还有秤杆子就是服务业。杵杆子是我们的农民朋友。那么是这么一个格局。那么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着力的在这个适应老百姓的健康需求这个解决在发展中遇到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关的问题。那么将优质的医疗资源作为全区卫生这个事业发展的一个不竭的动力一个源泉。那么促进医疗卫生呢和科技文化教育金融旅游方方面面的一个共同的融合并且呢进一步发展实现共建共享。那么在海淀区医联体中就有很多部队的医院比如说解放军309医院解放军261医院这都是这个部队的医院那部队的单位。那么都参与到社区卫生服务这工作之中来。同时呢我们把社区卫生服务这个机构中有19所大学的这个叫校医院也好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好还有呢部分呢科研院所的卫生室纳入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队伍之中来。那么共同的来满足海淀区这人民群众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这个要求和需求。 把原来这些既有的这些我们说院所或者说部队里面的这些医院纳入到整个的体系当中当我们遇到了一些疑难病症需要转院的时候需要转诊的时候可以往这种更高一层的这种部队的医院或者是我们说这种大学的医院转同时在他们处理不了问题的时候或者说他们的床位紧张需要比如说我们在康复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再往社区医院转把我们资源盘活共同利用起来 是的 好那也想问问像青龙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周边有没有这样的合作的这种医院如果出现了居民的问题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解决不了的话这医联体的建设咱们的对口医院是哪儿呢张大夫 我们的医联体的核心医院呢是海淀医院我们在诊疗中如果出现一些疑难病例然后会通过我们的医联体转诊到海淀医院然后还可以目前我们现在转诊的还有北医三院还有西苑医院北京口腔医院和老年医院这样的专科医院 都是可以转诊的 对都是可以转诊的然后通过这种医联体的协助吧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眼科门诊平常呢可以进行慢性病相关疾病的筛查同时呢我们还定期呢就是每个星期都会去海淀医院参加他们心内科的一个教学查房对于这种疑难的心电图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心电平台转诊到海淀医院的心内科然后由心内科的医生协助我们做出一个诊断和治疗现在呢我们通过海淀医院的一个胸痛中心呢可以将我们的胸痛患者有一个绿色转诊通道并且呢提前把患者的信息呢可以通过平台转到海淀医院的心内科急诊医生手里这样保障了患者有一个及时的准确的治疗 也就是说一些检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了之后但是检查的这个结果可以由比如说海淀医院这样的上级医院帮助我们去判断和分析 对 可以达到远程会诊了 对对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四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海淀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在海淀区居民朋友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社区卫生服务那么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凤凰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和新浪一直播等多个手机视频播放的平台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海淀。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节目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守护在身边系列节目，为大伙儿邀请到海淀区委卫生工委副书记、区卫生计生委主任李进涛，海淀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主任王洪波，海淀区青龙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张威，以及海淀区青龙桥街道香红旗居委会签约居民关平山关叔叔做客直播间，由四位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海淀，说一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海淀区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四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先来回答一下热线上有一个姓马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咨询的一个问题。这个朋友说了，说自己呢工作在海淀，但是呢没有北京市的户口，想在海淀签约自己的家庭医生，到底行不行呢？那王主任您回应一下他这个问题。 嗯，好的。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工作呢，是签约居民，签约对象呢主要是针对的是常住在海淀区的常住居民。对于这个工作在海淀没有北京户口，如果你住在海淀，是可以的。 好、哦、是没问题的。 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是工作在海淀，但是你住在别的区县，是由别的区县来提供服务。因为毕竟我们海淀区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的能力啊还是有限。 嗯。 啊，如果你在你住在别的区已经签约家庭医生了，你在海淀再签约就会造成这个资源的浪费。 哦、 是这样的。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在海淀签约家庭医生的话，其实有没有户口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如果是常住地在海淀，就可以就近选择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签约了。 对。 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只要常住在海淀都是没问题的。 是的。 那也想问问，如果大家伙有这样的需求，听了今天的节目觉得诶家庭医生在海淀提供的服务特别好，我想签约的话，我应该比如说去什么地方签约，我在签约的时候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常住地的这种要求，我是需要把我的房本带上，还是需要把我的租房合同带上？ 是这样的，我们对这个签约对象的要求呢，如果你住在这个区域内，你对你就近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呢提出申请，我们的社区服务机构呢，会根据你的这个，如果你是常住在有些证明材料，比如说你身份证或者你的医保卡，我们进行审核，确实是常住在这个地区的，我们就会跟你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 好，那我们上半段提到的这些服务就都可以享受到了。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想在海淀区签约家庭医生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就近找到你离您最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然后找工作人员就可以协助办理了。 对， 那如果我不知道，比如说离我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哪儿，咱们有没有一个查询的电话或者是一个平台？ 我们有一个叫海淀区呢医疗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愿查询系统。这个系统呢，我们有个网址是在我们的海淀区的这个卫生计生委的这个网站上。它的有一个模块，就社区卫生服务资源查询系统，你点那个系统里边，你可以点你的住址，点完住址之后就能显示你周边的是哪个社区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哪些服务，一目了然。 好，我们可以登录这个网站来查询一下离自己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底在哪儿。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伙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海淀，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凤凰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和新浪一直播等多个平台的视频直播，你也可以在视频直播平台上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想问问关于这个医联体建设的问题，因为前几期东城、西城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都说了自己区这个医联体的建设进行的如火如荼，而且给我们的社区居民提供了很多的方便，也想问问在海淀区社区医院和我们说三甲医院也好、三级医院也好，这些大医院我们的医联体建设到底怎么样，有没有自己的特色呢？ 是这样子。截至目前啊，那个海淀区建成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世纪坛医院、航天中心医院、北京海淀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和解放军309医院，这个为核心的六个 区域综合医联体。 嗯， 同时呢又建设了呢四个呢专科医联体，分别是北大口腔这个医院、北京市老年医院，还有呢西园医院，还有北大六院，和这个解放军2261医院啊，这个为核心的这个一共是四个专科医联体。 嗯、 那么全区啊共有86家医疗机构都参加到了这个医联体之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全部纳入医联体。几年来海淀区啊通过6+4这种医联体的模式呢来开展工作，这种模式也逐渐呢走向成熟。那么近年来呢各医联体核心医院通过帮扶带教专家下社区、远程会诊、双向转诊等手段，逐步呢这个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业务能力。同时呢我们还通过组建了将近400支这个以三级医院专家作为领衔的这个家庭医生团队，依托呢医联体核心医院对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呢这个进行常态化的岗位练兵等等这些措施，提高加医服务团队的水平，同时呢畅通双向转诊的渠道。 也是在自己的这个医联体建设过程当中有非常多自己的特点，而且刚才这个数量我数了一下也不少，总共是10家有专科的医联体，还有这种综合医院的这个医联体哈。海淀区的人口我之前在网上也查了一下，在2017年的时候呢统计显示说海淀区的人口在北京各个区当中是排名第二的，人口数量非常的大。那这么多人其实就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医疗的资源、我们的医生的这些储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那也想问问王主任，在海淀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的基层卫生机构，我们的人员储备怎么样？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诊所的数量到底有多少，能够满足这么多人的这种就诊需求吗？ 我们根据那个区域设置规划呢，我们目前已经建成的社区服务中心呢是51所，社区卫生服务站呢189所。在这个中心里边呢，其中我们政府举办的呢是28所，非政府举办的23所，社区服务站呢政府举办的是124所，非政府举办的是65所。我们基本上是建成了呢以政府主办为主体，高校、大院、大所包括企业举办主体呢参与，然后区卫生室呢为补充的这一个社区卫生呢服务体系。基本上能够满足呢城区居民15分钟，北部地区呢居民20分钟可及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圈。刚才你说了这个医生的储备，医生的储备呢，目前呢我们海淀区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这个在岗职工人数呢是5850人，但是呢其中我们全科医生呢只有913人。还根据这个数量，根据国家要求呢每万人口要有3名全科医生，根据这个标准呢我们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还有差距。 要服务全区的所有人群呢，我们还有需要提高的地方。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你比如说通过返聘退休医学专家，二三级医院专家下社区，包括我们一些招聘等等这种手段，来弥补呢吸引人才呢到海淀区，弥补这人员不足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弥补这个家庭医生不足的这个问题，我们为每个呢区属的家庭医生团队呢配备了一名家医助理。家医助理是做什么呢？就是想让家庭医生呢从一些非专业性的这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专业的人呢干专业的事儿。家医助理呢就辅助家庭医生团队开展这些非专业性的工作，来提高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的效率和质量。2017年呢我们一共是聘了284名的家庭医生助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是这样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想问问，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不能看到大医院的专家呢？我估计这可能是之前认真听过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之前很多的区县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都说到自己区县的这个医联体会有大医院的专家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的出诊，为我们的居民朋友提供服务。在咱们海淀有这样的大医院的医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诊的这个案例吗？ 我们海淀区啊每年是财政投入500多万元返聘那个二三级医院的这些知名的专家，是到我们社区退休的，到我们社区。还有一呢，通过医联体呢，我们三级医院的专家呢，也是定期的要到社区进行出诊。我们是要保证每个 社区服务中心每天都有一名三级院专家在出诊。 哦，好，那问问这个关叔叔吧，作为社区的居民，又经常去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各种活动和自己看病哈，也想问问您，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先想问问您在自己所签约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过这种比如说大医院的医生吗？然后呢，也想问问对于社区本身，像比如说张大夫这样您的这种签约医生，他提供的这种服务您满不满意啊？您觉得他的医术怎么样，和大医院的医生有差距吗？ 好的，我开始还是有些担心的 啊， 因为毕竟大医院和这个社区医院它有差别。 嗯， 首先硬件它不一样。 嗯， 哎，我那会儿去的时候啊，跟他们讲，我就是担心这个医院没有这设备。 嗯， 这样呢，我这又考虑一个问题：我老去大医院看病，不就是开这些药吗？后来我考虑到这儿去，第一个离家近。 嗯， 哎，第二个报销比例高啊。 嗯， 这何乐而不为啊？是不是？ 嗯， 这样呢，我就基本上就在那儿看了。这几年呢，据我观察，因为他们我跟那儿签约大概2010年有8年了吧， 啊、哦， 这个发展呢是非常迅速， 嗯， 这个就医环境，还有这个医护人员的这个业务水平，都在逐年提高。为什么这么讲？他们见的病人越来越多，这儿，所以我的病一直就在那儿看着， 嗯， 可是看了一段时间以后吧，张大夫发现我还有问题， 啊、 嗯，就是控制的不是很好，他就建议我改用胰岛素， 嗯， 改用胰岛素之后，我现在，当时我还听不进去，我说这个胰岛素这不是以后就终身的了吗？ 嗯， 我就到别的医院去咨询， 啊、 嗯，哎，找朋友咨询，咨询说你还是用胰岛素好， 啊、哦。 哎， 发现这张医生是对的。 哎，说用胰岛素好，为什么说？因为你有这个病这么多年了，他的胰岛分泌就很困难了。 对， 他这个用胰岛素可以给你补充。 嗯， 哎，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完了就给我用得很好，效果非常好。等到又过了1年多左右，不行了，他又根据我的病情给我调整胰岛素，用这个门冬酸灵。 嗯， 我一直用现在，啊。所以个我现在也基本上就能接受这个、这种服务了。这个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想，医护人员他们非常忙，这个医疗团队也很好。 嗯， 刚才我还第一次说的时候，我还说感谢卫生局的领导啊，培养这么好的医疗团队，还有这么好的这么素质这么高的医生，哎， 确实感觉服务还是挺贴心的哈。在日常的这个我们说就诊过程当中，曾经呢也有过怀疑，后来呢去别的医院问了，发现哎，判断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像张医生这样的全科医生来说，自己的这个业务其实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出诊学习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提高。也想问问您，对于整个医生的这种晋升，或者说我们能力的这种提升，是不是也有日常的这种培训啊？ 有，其实我们平时学习的机会是很多的。嗯，就拿我来说吧，我是从2002年开始参加工作的， 嗯， 但是我已经先后去过西园医院，还去过北医三院，然后参加过进修， 嗯 嗯，除了这种进修呢，还会每年都会参加基地培训，基地培训呢包括了一些急诊急救的培训，还有我们全科这个医生诊疗能力的一些培训， 嗯， 然后这些呢都对我们的平时的诊疗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而且我呢是跟着这个内分泌的老师，然后出诊学习已经有3年了。嗯，主要呢包括糖尿病的一些诊疗，还有一些内分泌其他疾病的诊疗，这个呢其实对于我平时这种规范管理糖尿病的患者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嗯， 而且呢对于我们医院呢 每周三下午呢还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专业的学习的时间。这个呢我们除了包含了三期三研的培训，还有会请到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给我们进行一些指南的培训，还有一些系列的培训，所以平时我们学习的机会是很多的。 所以说想要留住我们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些人才，为他们提供这种学习和晋升的机会也特别的重要，对于他们来说也需要有这种激励的政策。那也想问问像李主任，对于社区一线服务的这些工作人员，咱们有没有一些激励的机制能够进一步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我们的社区居民更好的提供服务呢？ 好的，随着工作的开展，那么我们发现这个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任务很重。那么如何进一步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迫在眉睫。我们呢是想从以下呢这个四个方面去开展一些工作。一个是呢完善综合的激励政策，在人员聘用啊，在这个职称晋升啊，在评奖推优，在职培训等方面重点向一线的工作人员倾斜。二呢就是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绩效管理，让这个付出啊这个 有回报， 有劳优得，多劳多得。根据这个完成的质量和数量。三呢是建立特殊岗位津贴。那么呢建立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首席专家的岗位津贴。同时呢对于海淀区的北部，也就是北部新区这个区域里面呢，那么设立岗位津贴和这个尤其是设立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一个专项津贴。第四个方面也是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制定呢人才保障的政策。那么设立那个探索设立相应的这个公寓人才公寓或者专家公寓那么结婚后优先配备保障房等等这些方面吧。来这些通过这些机制来这个激励医务人员去努力工作。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我们要更多的提高大家这种看病就医的这种获得感，那就离不开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去努力认真的付出，在他们付出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给他们一些激励的政策，让他们更有积极性。 没错。 好。时间非常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我们看看直播平台上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提到说海淀区有一个一键式的加医服务，想让几位嘉宾介绍一下这个一键式加医服务到底是什么。那王主任您是不是跟大伙介绍一下？ 一键式家庭医生服务呢是2014年的时候海淀区政府推出的一个一项为民办实事的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呢从2014年开始一直运行到现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主要是它有一个那个叫智能终端，就是到咱们居民家里安装一智能终端，其实就是一个电话。这个电话里有两个键，一个键呢直通咱们家庭医生，满足咱们这个签约居民的呢一些日常的寻医问药，或者一些健康咨询的一个这个需求。第二一键呢直接连通999。如果咱这个有急救这个比如说突发疾病的时候，可以一键咱们999直接就定位到这个家里，直接定位到家里可以及时得到救治。这是这个一件事，它主要是针对海淀区呢80岁以上的这个居民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给他免费安装这个一键式这个 服务的终端。 对对对。然后目前呢我们又扩充到就是社会救助对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一键式的这种服务。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那说了这个是80岁以上的人群，还有这个我们说特殊的这个人群纳入到服务范围之内，可以申请安装这种一键式的家庭服务的移动终端。有了这个终端之后，有两个按键，一个键可以直接跟自己的家庭医生随时沟通了，我们不用再拨号了。还有一个键直接连接的是999或者120这样的急救平台，一旦出现了比如说我们说老年朋友的这种脑梗心梗这种突发疾病需要急救的话，我们按一个键就可以完成直接的连通了。 对， 非常的方便。那这样的人群我们明确了，如果这些人群想要申请的话，如果我们家里还没安的话，我申请的过程或者申请的渠道也是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吗？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向所在地呢居委会提出申请。居委会呢会进行一个初审，是否符合我们的这个条件。初审合格之后呢，我们社区服务机构呢进行终审。如果终审通过了呢，我们会有社区服务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还有那个居委会、 还有我们的第三方安装公司一起到家里进行安装，能够保证呢既安既通既会用。另外呢，我们家庭医生团队呢会给安装的这个居民呢签订一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通过协议呢，我们会提供后续的相关的服务。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在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出申请了，是在离您最近的这个居委会提出申请，由他们来进行审核和安装，但是家庭医生所提供的这个服务还是离您最近的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来出诊的。 是的。 好，这个一件事，家庭医生所提供的服务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不仅有日常的这种疾病管理，而且在突发急症的时候还可以连接这种120或者999提供服务。那节目时间有限，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留给几位嘉宾吧，一人一句话，对于海淀区下一步我们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还有哪些大家伙值得期待的，我们简单的跟大伙来说一说。来，这个李主任先说吧。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呢会用我们努力的工作，永远站在政治的高度，把握服务的维度，加强落实的力度，那个饱含关爱的温度，让您健康。谢谢。 好，那李主任啊，王主任。 观众朋友们，我们会借我们最大的职责和努力，把家庭医生服务做实做好，让您真正体会到我们海淀区社区卫生服务的这种特色特点。 好，张大夫。 我们会不断地完善自己，然后做好居民的健康保障吧，然后做一名合格的家庭医生。 好，那最后关叔叔您还有什么期待没有？ 我希望我们的社区啊是越来越好，通过大力的宣传，让更多的病人或朋友来加入，来签约我们的家庭医生服务。这个我也希望呢，这个卫生局的领导得考虑一下，我看他们现在这个工作太忙了，太累了，人看病的人很多，给他们累的我都挺心疼他们的。希望给多给 多派点人， 多找点人。 谢谢， 我就这么点希望。 好，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地坛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季世奇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夏季来临小心泌尿系统的结石。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的空气质量为1级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妈妈的心 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他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